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摄氏度。未来两天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低迷，外出务必防寒保暖。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44，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年已有11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已经正式公布，野猪拟从三有动物目录中除名。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岁寒之际，以国之名追忆逝者，缅怀英烈。这一天，举国上下深切悼念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献出生命的烈士们，以及失去生命的普通民众。每一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都是国家之伤，民族之痛。每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今年来，已有11位幸存者离世，他们没等到侵略者的道歉。目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61人，见证者正在凋零，但历史不能忘记，勿忘历史，吾辈自强。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已经正式公布，东城区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这次考核评价改革，东城区即将着手编辑撰写相关书籍或手册，并在书中添加二维码，学生扫码就能观看配套的运动项目视频图片。此外，东城区还将搭建健康知识题库，帮助学生增加必要的知识储备。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公示，计划将野猪从三有名录中删除，引发广泛关注。十四五期间，安徽将主动防范野生动物致害，对局部地区种群数量明显偏大，以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或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的野猪、野兔等野生动物，尝试建立年度限额制度。根据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意见，野猪等不存在生存威胁，反而可能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物种不再列入三有名录，但因该名录尚在公开征求意见期间，还需要根据各方反馈的意见做出最终调整。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便野猪在三有名录中除名，各省区市也可以根据本区域内野猪种群的情况，考虑将其列入本省的三有名录中，而无论野猪是否是三有动物，都不能被随意捕猎或食用。北京近日公布中考体育改革方案，中考体育总分值增加到70分，增加过程性考核的分值权重，同时扩大现场考试的项目数量，中考体育分值加码了，学生和家长感受如何？如何才能让学生快乐运动，增强体魄呢？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你好吴思。 于飞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 这个新中考的体育方案中呢，是加入了4年级、6年级和初2年级的体质健康的测试分数和健康安全与体育运动知识常识的这个知识测试，使中考体育的总分呢从原来的30分增加到了70分。那对于这项新政呢，大多数家长都表示支持。家长说，这个政策也让大家更重视孩子的体质。那大家也都认同，孩子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那也有一些家长和同学呢，因为体育成绩不太好而感到了压力。不少家长是打算报班来提高孩子的体育成绩。那我也看到目前呢，像中考体育冲刺班、专项提升班等等呢，也成为一些体育培训机构的卖点，一小时收费从150元到300元不等。那有家长认为呢，如果说学校里头的体育课不能保证一个比较好的教学质量的话，很害怕又要在体育上卷起来，增加经济和时间的负担。对此，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认为呢，目前这个现状还是因为之前校内更重视升学率，对体育方面不太重视。那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校内的体育强起来，除了硬件方面要补齐以外呢，在软件方面，比如说体育老师的配备、体育课的设计，包括了课间活动和课后330的体育活动设计，都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呢，他认为考试评价的方式可以进一步优化，现在已经强调了过程性的评价，从小学到中学都要评价。那如今呢，大数据的技术也越来越成熟，如果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呢，记录下孩子平时上体育课的情况，日常体育锻炼的情况呢，让这个体育评价融入到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能够进一步的减少应试体育的出现。于飞。 嗯，好的，感谢吴思的介绍，再见。 再见。 临近年末，曾经一家独大的新能源主题基金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食品饮料、医药健康、金融地产轮番上涨，带动了相关主题基金的反弹。投资者如何在跨年度行情中如何配置基金，选准产业成长方向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近来，金融地产、食品饮料、医药健康股又一次崛起，相关主题基金表现又重回人们的视野。数据显示，到12月9号，近一个月来，上百只基金净值区间涨幅超过 10%， 其中很多是医药主题基金，还有些基金是三季度末重仓了白酒和地产、证券等金融股。相反，前期涨势更强的新能源主题基金的净值出现了一定的缩水。从寻求长期投资机会来看，新能源是符合时代发展主题的长期成长赛道，但是今年新能源主题强势了一年，短期估值面临相对大的调整压力。从短期投资机会看，整个消费板块有结构性机会，结合年末是传统消费旺季，更多体现在以白酒为代表的食品饮料板块上。面对跨年度行情的机会，基金市场分析人士普遍看好三个方向，一个是低估的大金融行业有望迎来修复，另外是高景气的硬科技，特别是新能源产业当中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光伏、风电、氢能、储能以及半导体行业，再有就是消费升级板块。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未来两天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低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44，空气质量一级优。目前全路网交通指数 3.0 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人编辑袁硕，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话里话外。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七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2021年，海淀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那么，围绕两区建设，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12月20日，新闻天天谈为您解读。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11月15日起，关注北京福彩微信服务号，参与抽奖活动，20,000张双色球赠票体验券等你拿。凡扫描双色球游戏彩票，累计金额达30元，即可获得1张抽奖令牌。参与实时抽奖，多买多得。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